导播提示，目前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的满线当中，手机尾号59734481061的朋友都是我们的老会员了，都表示这不是羊奶免费喝，就是紫砂杯免费得，所以这样的优惠啊，定到肯定就是赚到了。好的，最后的30秒钟留给您来拨打电话，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欢迎乘坐知识路越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泗水关元帅左天成连胜西魏，五员大将，五虎上将，军备战败。程咬金在队前乐了，哈哈，五位贤弟耶，你们这五虎将都是稀松平常啊，还得看你四哥的，瞧我的。说着把大斧子往肩上一扛，催马出阵。左天成一看，哟，对面这位长的是蛤蟆蹦在脚面子上咬不咬人，吓一跳。蓝电壳，大脑门子，红胡子，眼珠像螃蟹一样搭搭筐外叽里咕噜碰刺的，扛着斧子骑着马，这谁呀？程咬金来到左天成的近前，你是谁？我乃左天成，你是何人？哈哈，不认识我呀？左天成，你听着啊，别看你战败了我们五虎上将，你赢不了我，我就是三斧子接黄杠，三斧子定瓦缸，当过三年皇上的大德天子。左天成一听，哈哈一笑，你先等等吧，你不就是抢过馅饼，抓过切糕，吃饭不给钱，大闹会友楼，卖私盐蹲大牢的程咬金吗？ 你知道吗？ 我还知道，你斧子就趁五招，点劈削捞杵。程咬金，你这五招在我面前可卖不出去。 干！ 程咬金听了一惊，既然你知根知底，咱们回头见吧。说着扛着斧子哒哒哒哒回归本部军队。秦琼说，哎，四弟，你怎么没打就回来呢？ 嘿嘿，二哥，我这斧招他全知道，打什么呢？ 秦琼想，一天之间左天成打败了五虎上将，吓退了程咬金，这仗没法再打了，下令鸣金收兵。左天成洋洋得意，收兵回关。再说秦琼收兵回营后，召集众将来到中军大帐，跟大伙说，诸位，你们都看见了吧，左天成一天之间战败了我们五虎上将，吓退了先锋官，这仗不好打了，谁有什么办法能胜左天成呢？有人说用车轮战，那个说不行，那个、老法不能使了。那阵什么时候啊？徐茂公说前者在虎牢关，四弟让辛文礼战败，巧遇裴元庆，打败了辛文礼。要叫我说，想打败这左天成，非把裴元庆搬来不可。对，对可对呀，裴元庆那个脾气，他不能来呀。哎，别人请不来，咱这里有高人呢。 谁呀？ 他扭脸看看程咬金，四弟啊，这事儿还得你办，还得你去龙虎庄把裴三弟请来，打败左天成，咱们才能过这个泗水关。程咬金说，三哥呀，上次裴元庆说了， 不在扬州会打败李元霸，他绝不回营，我去他也不来呀。哎，四弟，你看见了，咱们谁也打不了这左天成，你去一趟搬一搬试试呗。那我去一趟，我可没有把握呀。嗨，你去就好。就这样，程咬金换上了便衣，带着军刃，骑着他这匹马，直奔龙虎庄去搬请裴元庆。程咬金走了之后，西魏营高挂免战牌，不管左天成怎么骂阵，就是不出战。咱们单说程咬金离开泗水关，直奔虎牢关西北的龙虎庄。他先来到原先裴元庆砸树庄子那片树林子，到里边一看，这个地方还是很平坦的练功好场所，没有裴元庆，他只好奔龙虎庄。龙虎庄他不认得，只好一边走一边打听。正走着，前边来了一位老者，程咬金下了马，双手一躬，哎，老人家，请问龙虎庄的裴元庆住在什么地方？老者听了这番话，上下打量程咬金，嘿，哎呀，可惜呀，你这么大人连句人话都不会说呀。啊，老程一想，我没说错，老头怎么生气了？哎，老人家，不知我哪句话说错了惹您生气呀？老者说，我告诉你，自从裴三爷回来之后，为本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啊，把庄子治理得井井有条，方圆几十里男女老少谁不尊敬他呀，都叫他裴三爷，我都快七十岁了也得称他为三爷，你就敢叫裴元庆，你胆子太大了。老程一听笑了，老人家，我是外乡人，不知道这地方的规矩，请问老人家，这裴三哦，裴三爷住在什么地方啊？哎，这还差不多。我告诉你，你从前边这村西口进去，头一个大门就是。哎，我谢谢您了。老程谢过老者，骑上马直奔村口。进了村西口，看到一座高大门楼，他下了马，抬头看了看，哎呦，眼前这片院子清汤瓦舍呀，牤牛顶架的墙头，天鼓响的门洞，黑油漆的大门，骑凳青石阶，门前有上下马石，有拴马桩子，还栽着龙爪槐。虽然门前很肃静，但是看这家很殷实。老程把马拴在个小树上，大门紧闭，上前叩我打门环，踏踏踏踏，里边有人吗？一会儿功夫，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的有脚步声，大门稀里哗啦呢，呲扭扭扭扭，门开个缝，里边出来一位老家人，有六十来岁，他不让程咬金进去，叫程咬金的模样吓了一跳啊！你找谁呀？怎么看我是人是鬼？什么话呢？我是人，我找你们裴三爷裴元庆。老家人瞪了程咬金一眼，你等着，把门咣又关上了。然后进来院子，来到裴元庆的书房，裴元庆正看书呢。家人说，三公子啊，外边来个人，长得那份寒碜呢，可别提了，把我吓一跳，简直不是人。裴元庆笑了，哎，你别这么说啊，再说我生气了，真是不是蓝脸红胡子？哦，对呀，是蓝脸红胡子，那眼珠子怎么这么大呀，耷拉眶外边了。他不是别人，那是我姐夫啊。啊，老家人吓了一跳，什么是？哎呦，咱们小姐长得如花似玉，怎么找这么个姑老爷？嘿嘿，这事儿一时半时也说不清，我姐夫长得是难看，心眼好，人好，他来了啊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准是啊，他们打仗 碰见什么难题了，搬我出山，你去告诉他我不在家。 哎，那不是说谎吗？ 哎，我叫你说的。你要说我在家，他见着我死缠着我，到前抵打仗，要出事儿，你负了责任吗？ 不不不，他要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 你就说得一年半载的才能回来，你就把他应付走就行了。 好了，我去对付这位姑老爷。 这位家人到了门口，把门打开，对程咬金说：方才呀，我进去看了，我家三公子出门看朋友去了，一年半载也回不来，一年后您再来吧。说着关门，程咬金起来：哎，别介，我是你们家的教客，怎么裴三不在家啊？小舅子不在家，姐夫就住在这儿了，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见他。老家人乐了：你说你是我们家教客，没人告诉我呀，我也不知道您是不是蒙事啊。一年后您再来吧啊。说着咣当把门关上，再也不开门了。程咬金被关在门外，气儿大了，这不是不在家呀，是裴三不见我呀。不行，咣咣咣开门，咣咣咣开门，开门。你怎么砸？没人开门。哎呀，我要见不着他，这左天成谁对付呢？哎，有了，我听我媳妇儿裴翠云说过，他们家在三吉镇有个店房叫德生店，我住在店里，想法也得把他引出来。程咬金打定主意，把马从树上解下来，骑着直奔三吉镇。来到三吉镇，这家门脸挺大，也挺干净，有个伙计正在门口招揽客人。老程打马走过来，伙计急忙迎上去：爷，您住店吗？ 啊，住店。 有跨院吗？ 有啊。 我要三间屋。 有， 您就到这儿吧。好了，就这样，程咬金下了马，有人把马牵到后边，刷位印六，伙计领着他进了德生殿，到了跨院。这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有三间屋子，也是窗明几净。老程进来一看，挺满意。伙计打过镜面水：程咬金说，伙计啊，你记住了啊，我姓莫，以后就管我叫莫爷。哎，我家里有的是钱，以后无论端水端饭铺被褥，都得给我来个三份，听明白没有？爷，您来几位啊？ 就我一个呀。 我有的是钱，你照我说的办。嗯嗯，哎，伙计心想，你这是有俩钱烧的，别说你要三份啊，你就是要五份也给你，有银子你就掏吧。爷，您放心，准给您来三份。从这以后，每顿吃饭，每次睡觉，喝茶，无论什么都来三份，一连住了三天，天天如此。到了第四天，掌柜的跟伙计说：我说王四啊，你伺候那客人干什么都以三字为旗呢？他来了三天了，一会儿你过去先找他要点钱，别让他懵了。哎，掌柜的，这王四从掌柜那出来，来到西花院，老程正在那坐着呢。王四上前：莫爷你好啊。 哎，好。吃的怎么样？ 好。 睡的香。嘿嘿， 来几天了？ 三天了。 爷，您来三天了，喝茶吃饭干什么都以三字为旗，您算照应我们了。可我们这店店小利微呀，是不是先给俩钱儿，我也好给您买吃喝呀？程咬金乐了：什么？吃饭还要钱呢？我没有啊。爷，您别开玩笑，像您这样人能没钱吗？ 哎，伙计，我这生来穷骨头，除了那匹马和那把大斧子，是一文没有啊。 啊啊！伙计一听就急了：你等着。说着噔噔噔噔噔噔从西花园来的柜台见了掌柜的，把方才的经过一说，掌柜的也急了，来到程咬金住的西花园，进门就说： 我说这位莫爷，您进的门来干什么都以三字为旗，我就问您一句话，您有钱没有？程咬金哈哈一笑，告诉你，莫四爷走遍天下，住店吃饭从来没花过钱。啊，好，那个姓莫的，你等着别跑，我去告诉我们东家，我们东家要不把你废了，我就不是人。老程说，好啊，掌柜的，我跑什么，我就在这等着，你们把东家找来，看他怎么废我。告诉你，莫四爷还没怕过一个人呢。好，你等着。掌柜的说完出了西瓜院，告诉伙计看住他，不让他跑了，我叫东家。转身到外边牵了匹小毛驴，骑上毛驴直奔龙虎庄而来。龙虎庄距离三级镇四五里地，掌柜的骑着毛驴一会儿就到了，来到了裴家门前，把驴拴好，随后敲门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老家人把门打开，一见是他，掌柜的有事吗？哎，三公子在家没有？家人往裴元庆的书房一努嘴儿，掌柜的走过来到了门前，三公子在家吗？谁呀？是我，进来说话。掌柜的进来，施礼已毕。裴元庆说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东家，咱们德胜殿前几天来了个姓莫的，进门先要了一个跨院，喝茶吃饭，就连洗脸都要三份，一连三天都是如此，我怕他是蒙事，叫伙计先找他要点银子，谁知他还耍横，说什么走遍天下住店吃饭从来没花过钱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我这不找您来了。裴元庆闻听心中大怒，立刻从桌子下边拿出那对龙头锤，什么人敢欺负我呀？来呀、啊，备马，看我去德胜殿废了那个小子。哎，他姓什么？说姓莫。好，家人准备了马匹，裴元庆拎着锤出了书房，他止住了脚步。哎，掌柜的等等，东家，你怎么不去了？我问问那个姓莫的是不是蓝脸红胡子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是眼珠子耷拉，眼眶外边还有匹马，马上挂条斧子？东家，你越说越对，怎么你认识他呀？就见裴元庆把双锤往屋里头一放，行了，我不去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去了？你知道那姓莫什么人吗？我哪知道啊，告诉你，那姓莫的不是别人，是我的姐夫程咬金。啊，是您姐夫？是啊，我姐夫的妈姓莫，他到这请我，我没去，他这是诓我出山，才住在德胜殿，住三间房，盖什么都以三字为旗，这是吃一看二，眼观三。你回去就管他叫程四爷，他爱吃就吃，爱喝就喝，爱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我不见他。哎，这位姑老爷可真能折腾人呐！掌柜的说完出了大院，从树上解下毛驴，骑着返回德胜殿。来到店里，伙计围过来了，掌柜的，咱东西来了没有？掌柜的冲他摆摆手，你们都进来。各位啊，咱这钱算白花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咱们陪东家的姐姐嫁给大魔国的皇上，感情这大魔头跑这儿来了，怪不得这么摆谱啊。你们现在就跟我见他，看我的眼色行事。哎，大家呼啦来到西跨院，推门进来一看，程咬金正喝茶呢，这伙人扑通都跪下了。程四爷，程四爷，我们给您磕头了。程咬金一看，坏了，诸位起来呗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姓程啊？掌柜的笑了，程四爷，您一来我们看您就不是平常人，干什么都以三为旗，一问我们东家，感情我们东家之底儿，他叫我们告诉您，您爱吃就吃，爱喝就喝，他是绝不见您。裴三儿啊，你真可以呀、啊！掌柜的，今天我还得以三字为旗。 掌柜的说，四爷爷，别说三字围棋，你六字围棋我们给你办到。伙计王四儿，哎，掌柜的，今天晚上后院摆上十桌，我们给四爷接风。好了，王四儿高高兴兴准备。到了晚上，伙计像众星捧月一般簇拥老成一顿吃喝，吃喝完毕，老成躺在床上犯愁喽。裴三儿不见我怎么办呢？有什么主意呢？想了一夜没法，第二天吃了早饭到三街镇闲逛，就看这镇子上人来人往，非常热闹。向别人一打听才告诉，裴元庆回来之后在三街镇组织一个拾金不昧会，附近三五十里十里八里，不论谁丢了东西或者捡了东西，都到拾金不昧会来登记查账，丢了什么东西一找还能找到。这个会的规矩挺严，管事的是镇上推举出来德高望重的老者，裴元庆当会长。自从这个会成立以后，还真为失主找回不少东西，老百姓对这个会还真信任，捡东西的往这儿交，丢东西来这儿找。会上啊，可不是每天都办事儿，15天一次，凡是办事的这一天，丢的捡的全来，裴元庆也亲自来查看。程咬金听了这个消息暗自高兴，眼珠一转有了主意，他装作没事似的在三街镇镇外转了一大圈，回到镇里直奔拾金不昧会。因为去的人挺多，根本不用打招呼，他来到这院里，有人招呼他，来了您呢，您是来交东西还是找东西啊？程咬金说，麻烦您了，我来找东西。好，您找东西啊，您往西屋去，在那儿登记。老程来到西屋，有个老者坐在桌子后头拿着笔登记。登完老程前边一位看看程咬金，你贵姓大名，家住何处，丢了什么，给您登上记，我好给您找。 哎， 我祖居山东东阿县，我姓金呢，没有大号，只因我排行老二，人们管我叫金二。我来这做买卖，在你们三街镇北边的坟地里，小姐把200两银子忘在那儿了，等我发脚后再回去找，就不见了银包。我呀想寻死啊，有人劝我说，咱们这儿成立个拾金不昧会，丢的东西都能找着，我这才没有上吊，来您这儿查找。记账的老者听了这番话，差点没背过气去，心说，自从我们办起这个会，东西真拾了不少，可没有200两银子数字啊。想到这儿，对程咬金说，金二啊，你这200两银子可是大事儿啊，我去东屋啊登记实物招领的地方给你问问，如果有我们一定还您，绝不昧你的。 那我谢谢您了。 那老者让程咬金坐在西屋等着，自己来到东屋，对东屋管登记的老者说，我说老伙计，你这块管登记实物，有没有人在镇北的坟地里捡到200两银子交到这儿啊？再看老头把账本翻了翻，脑袋摇得跟拨了鼓一样，没有没有，这儿只有衣服鞋，别说200两，连1两也没有啊。啊，人金二说就丢在这儿了，你怎么说没有，他我没收到啊。别是他讹咱们吧，咱们问过去。两个老者来见程咬金金二啊，我们没有捡到200两银子，这 啊。 程咬金说，我丢了200两银子错不了，我是外乡人，求的是平安，我能说瞎话吗？你要是不给我找到银子，我就碰死你在这儿。程咬金心想，裴元庆，哎，我非把你折腾出来不可，要是折腾不出来你，我就不姓程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